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酷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乔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它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印象莫奈时光印记艺术展 3.0 正在中华世纪坛举办，展览将持续到10月7号。这次展览以多媒体形式展出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的400多幅珍贵名作。走进展厅，观众不但可以欣赏到莫奈的所有作品，还可以游走在油画中，亲身和油画互动。高碑店吉里国际艺术区正在举办中国油画名家邀请展，本次展览邀请了徐芒耀、杨飞云、郭润文、冷军、李桂军、朱春林、常磊等7位具有代表性的油画家，展出他们不同时期的40多幅作品，其中不少都是新作。展览将持续到8月8号。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展览从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画院两家机构珍藏的齐白石艺术家作中精选出了200多件绘画、篆刻、文献作品，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人民艺术家齐白石的艺术道路。第8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本月14号开幕以来，上演了不少深受大小朋友们喜爱的戏剧。下月1号晚，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带来的原创儿童纸话剧《小雨姐姐》绘声绘色纸话剧将在假日经典小剧场上演。由国家大剧院制作、濮存昕、李小萌主演的沙翁话剧《暴风雨》将于下月9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大剧院版《暴风雨》由英国戏剧导演提姆·休普执导，演员们在舞台上将再现主人公们和精灵们在荒岛上的生活景象。由黄渤自导自演、王宝强、舒淇等联袂主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将于下月10号在全国上映。这部影片当中，一个公司的员工们团建出游时遭遇了海难，被迫流落到荒岛共同生活。在封闭小岛的背景下，失去规则、失去阶级、失去财富的他们，呈现出人性百态的浮世绘。法国喜剧片《的士速递五》将于下月3号在国内上映。近日发布的预告中，新拍档希尔万和艾迪驾驶汽车急速驰骋，警局新伙伴与老朋友吉贝科逐一登场。片中展开新一轮飙车竞速的同时，新组合的成员们也各自赢得了浪漫爱情。由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的纪录片《我是保罗·沃克》近日发布了1支预告片。影片通过保罗·沃克生前的影像资料和对保罗的剧组同事、家人、朋友等人的采访，回顾这位受人喜爱的演员的精彩一生和职业生涯。保罗·沃克因主演《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飞升影坛，2013年因车祸不幸去世，年仅40岁，《速度与激情7》成为了他的荧幕绝唱。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北京人艺年度首部新排大戏《玩偶之家》与观众见面，今年不仅是易卜生诞辰190周年，同时也是他的作品引进中国100周年。一部几乎家喻户晓的经典名作，一群实力派的演员，今年的首部大剧场新戏可谓是重磅来袭。《玩偶之家》曾被多次搬上国内外的舞台，而这次的北京人艺版将带有自身鲜明的特点。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邀请您和几位主创一起做客直播间，聊一聊《玩偶之家》创作的台前幕后。好了，北京时间的20:07，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 高磊辛苦了，我是夏明。 因为我跟夏小胖站一块儿吧，我就老恍惚说，哎，这是我们的吃喝玩乐大组合。 没错呀， 我们俩是四喜丸子组合。 今天我们来晚了啊，今天咱聊的还是吃是吧？ 哎，没有啊，聊演 哦，聊演呀、 啊哎、聊聊演出， 盐特别重要，真的。 哎呀，盐我告诉你，尤其是夏天出汗多，必须得补充盐分。 是，今天要聊的一部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部剧。 对，可能有的朋友呢一听是我们俩来 啊， 那你们俩是不是来聊喜剧啊？告诉大家，还真不是， 我们聊一个 正剧， 家庭剧， 对， 婚姻剧， 情感剧。 原来我在看的时候，有人就说这部剧是每个将要结婚的人都应该去看的一部剧，就是您要比如说明天要扯证了啊，先别着急。先去看一看，就是安排出时间看看这部剧， 那可能明天就扯不了了， 也不一定 哦，也不一定啊， 就一定会有深思，而且对这个结婚证这个一纸之物可能会看的不太一样， 那就建议大家提前2-3个月去看，千万别头天去看，容易真的出事。 你这日子倒是对，10月份不是结婚的高峰吗？ 金九银十啊！ 哎，对对，什么都是高峰哈。 对，得嘞。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活动，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来汇报一下哈。作为我们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话剧《北新桥的海眼》由张默导演并主演，同时呢，联袂影视。是男演员李东林在舞台上携手为您讲述一个古老而神秘的传说，制造一场跟北新桥锁龙井有关的奇妙偶遇。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北新桥的海眼，简单加上您的参与心愿，一定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赶快行动吧。好嘞，那接下来咱们就正式的跟大家来介绍今晚的这部话剧，来自人艺的话剧作品《玩偶之家》。 是的，也是北京人艺年度首部新排的一个大戏《玩偶之家》。 嗯， 其实这部大戏啊，在挺早的时候，或者很早很早之前，可能不是咱们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哈，可能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看过这部剧，太熟悉了。关于整个这个剧的剧情也好啊，包括它最后的发展，包括这部剧引起的一些社会的反响，和每个人对于这看这部剧之后，他有什么样的感受， 以及对他真实生活的影响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嗯、而且最重要的是在我旁边的夏小胖同学 啊， 他居然在某一年还出演了这个角色啊，剧中的某一个角色。 那都是大学时候玩 是吧？ 哎， 到时候呢也可以和我们的几位主创一聊一聊你的创作心得， 学习一下， 好吧？ 学习一下， 好嘞，好嘞， 是这样。 嗯，赶紧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 导演韩青，欢迎韩青。嗯， 大家好，我是玩偶之家的导演之一韩青， 是 欢迎您。 嗯，还有我们的男主角海尔帽的扮演者李洪涛老师，欢迎洪涛老师。 大家好，我是李洪涛。 哎，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其实呢，刚才呢，我们通过片花也了解到了，今年这个年份其实特别的特殊 啊。 是易卜生这部剧作的作者诞辰190周年， 哎、 同时呢，也是他的作品被引入中国整整100周年 哦、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来重排他的经典之作《玩偶之家》，咱们北京人艺是不是也是用心良苦呢？韩导， 是的，我一猜主持人一上来应该 就得问这问题， 先问这个问题，所以我准备了一下。 好， 其实不仅仅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两个数字， 嗯， 更多的呢，可能还是因为易卜生呢，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是被我们称为现代戏剧之父。他的作品呢，很多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可以称之为是经典。 嗯 啊、比如说我们前几年我们剧院也排过易卜生的《人民公敌》， 嗯， 然后今年呢选择了这个《玩偶之家》，其实呢就是看重的是在这经典里面，我们是因为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些经典作品搬上舞台，让更多的观众去欣赏。而且也是因为易卜生的他的作品里面有很多非常就深入生活的 现实的东西， 对，关于人性的一些探索，其实特别值得我们去创排、嗯、 对对。而且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看到直播间、嗯、直播间其实有三个话筒，但是只做了两位嘉宾、嗯、这就是因为我们还有一位女主角， 对， 他摔门出去了还没回来。 当然我希望他这个气儿消了，尽早的回到我们直播间啊。 对，一会儿看气儿能不能消啊。我们等着他。 一定会来。 一定会来。 丈夫很有自信。 哎， 真的真的。问问洪涛老师，因为大家对洪涛老师比较熟悉的是前一段时间看您的《白鹿原》。 嗯，对对对。 陆三儿对您演这个角色是深入人心。嗯、而且呢那个时候您刻画那个形象真的我可能说句不恭敬的话，真的就您就是农民，而且就是在他身边跟班的那样的一个人，虽然自己可能有主意，但这主意吧可能格局又小，坚守着自己那么一点点的见识，然后做着自己的正直的那样的一个人，真的看起来就是一个农民，演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就说明我们洪涛老师的表演非常棒、 是 那必须的呀。 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是就是在排演戏的时候排角色，排角演出角色的时候一般都是比较投入的。比如说我现在排这个《玩偶之家》，我就觉得我先跟其他人说，我说在这个期间我什么都不接，要排话剧我必须要全力以赴的投入， 全身心的投入， 对对，只有这样我才能把这个一部戏给它诠释好。 嗯嗯， 所以说很有幸能够参与这个戏，我就觉得在这个戏当中也学习了不少，也后来我就觉得后来我们交的答卷也算是不错，是不是导演、嗯、啊， 对对对、而且这个能遇到洪涛老师这样的演员也是我们作为导演的一个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 不是，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人艺必定是有很多很优秀的演员，我只不过是人艺的一份子，我是说我是觉得在排演我们人艺的戏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责任，全力以赴的来倾注自己所有的能力，来把这个戏把这个角色诠释好，这是应该的。 那问问韩导呗，为什么会选择洪涛老师演海尔帽啊？ 这个首先呢，还是就是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洪涛老师他平常的这种感觉啊，是一个让我们感觉一看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感觉， 对， 跟你刚才说这个陆三的这种感觉完 全 不 一 样， 完全不一样， 塑造的，对吧？ 嗯嗯。 所以那个就是在最初我们选择海尔帽的这个人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考虑从年龄上，因为我们女主演是孙倩， 嗯， 然后这个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搭配上面，然后我们都觉得比较合适， 嗯， 而且呢，洪涛老师呢也是有将近有十几年， 对，我这十几我。 参与这个戏吧，也是歪打正着，就是我正好是有个十几年没回剧院排戏了，因为我个人的一些原因，没有演出。那么就是说，后来就是现在整个一切都恢复得挺好，一切都现在挺好的。然后正好那天去剧院办事儿， 嗯哼， 办事儿遇到我们的人院， 嗯， 他一见我特别 高 兴啊，对，人民院长就是他见我特别高兴，就是哎呀，一见我特别惊讶，哎呀，你来了，你这是干什么？我正好来办点事儿，说你现在怎么样？一切都挺好，能不能想回剧院排个戏？我说我确实挺想的， 嗯， 所以这件事儿在这之前就是剧院已经邀请我回来，剧院邀请剧院的一个演员回来看他自己排过的一台戏， 哎呦 啊！实际上那时候剧院就有这个意向，希望我能够回剧院排一台戏。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心里还没准备好，我不知道我如何在台上能够承担起一个角色来。那么这一次正好 谦虚了， 没有，这一次正好碰上人院以后，就说起来这事儿。我确实是这段时间很想很想回到剧院，真的重新拍一部戏。 嗯， 然后那天这么一说，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我说我一定要回来拍一个话题， 一拍即合。 嗯， 于是呢，洪涛老师就来到了我们玩偶之家的剧组。 嗯， 然后从我们开始建组的第一天开始，洪涛老师没有一天缺席过。 哇、哦！ 之前我跟洪涛老师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因为洪涛老师的事务也比较多嘛，而且呢也是就是我们要照顾到每个人的这个就是排练的一个周期和时间，我们提前把这个时间都排好，然后也跟洪涛老师说了，如果您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怎样或者有什么事情，您提前告诉我，我们把这个排练的这个时间都安排好，不会耽误我们的进度，都没有问题。但是洪涛老师从来都没有向我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哎呀，给了我最大的宽泛。但是我是在这排这个戏当中，我就觉得我要拍这个戏，我肯定把所有的事情一切都放弃，一定要专心的专注的来完成这部戏这个角色。 其实我特别理解洪涛老师，就比如说啊，我现在不当主持人了，离开这话筒， 嗯， 我也离开十年， 嗯， 如果又说，哎，你来主持一档这节目吧，可能我那个时候已经50岁了，或者45岁了， 嗯， 我再回来的时候，一定是心情特别忐忑， 嗯， 而且我会倒不是说因为心虚，是因为一种崇敬。就是对他的一种敬畏， 对对对， 就是我不允许， 我就觉得我很赞成， 是吧？我不允许我表现得不好，但是我又没有那么大的把握，毕竟我离开十年了，所以我必须要全情投入，至少我自己不会后悔。 嗯嗯， 可能是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哎，生完气了，生完气回来了。 就是我们的女主演， 我们的女主演，来来来， 对对对对， 娜拉的扮演者孙倩。 对，刚才不是就摔门就走了吗？诺拉出走了呀，出走又回来了呀，对吧？来，赶紧介绍一下。 是的，诺拉回来了。 欢迎诺拉的扮演者孙倩。 欢迎、 大家好，我是孙倩。 欢迎。 诺拉回来了。 为什么回来了？过不下去了吗？ 看来是。 其实我对这个剧本的理解也是这样的。 哦、 我认为诺拉是一定会回来的。 是出于爱，还是出于真没钱了？ 他是出于爱而走，也是因为爱一定会回来。 嗯嗯。 对。 那你觉得诺拉身上最吸引您的一点是什么呢？ 啊，最吸引我的一点，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敢爱敢恨的，是一个很真性情的， 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对不对？ 嗯，他是很勇敢的。 嗯， 对， 其实放在现在咱们这个年代 也是很勇敢的， 也是很勇敢的。 嗯， 因为你想想 ，Nola 在这个他和海尔茂结合，他在这个家里面生活了8年。 嗯， 当他真正的想清楚了的时候，而且是敢于面对自己，敢于面对自己婚姻中和另外的他的丈夫之间的问题，他直接去面对的时候，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他做出了一个出走离开的一个选择，其实是相对他们两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对， 所以作为一个女人来讲，她离开了家，离开她这个温暖幸福的家，离开了她亲爱的孩子和她爱的这个丈夫，其实是非常勇敢的一件事情。 嗯嗯嗯嗯， 你们说勇敢，我怎么觉得应该说是胆儿大呀？ 胆儿大？哎，这勇敢和胆儿大这俩词儿， 胆儿肥了，胆儿太肥了，就这么走了。你看， 其实我觉得有不同的这种情感在里边。 嗯， 你要胆儿肥跟勇敢，好像这个 level 就不一样，这个层次也不一样，对不对？是不是有一些中性，有一些 视角不一样， 是吧？ 孩子会这么认为。 啊， 但作为家里的这个。丈夫他就一定会觉得，太胆肥了。 这八年你就敢走，我都没说摔门我走呢，你走了先。 真的很勇敢 啊！ 我觉得就刚刚向青说的一样，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当代线下的话，有没有勇气真的能够走出去？其实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女子可能都会在家庭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认清楚自己在家庭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然后做出一个。哎呀，最像 Nola 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嗯，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太难了。 但是我就觉得他这个走与不走吧，就关键在看他走合不合适。我就觉得不走也依然可以解决问题， 这是您的理解， 对不对？ 就丈夫的理解。 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来看，可能放在过去，可能走了是一个胆儿肥，或者说很勇敢的一个做法。 嗯， 但是现在我就觉得，就是通过演这部戏以后，我就觉得更多的事情应该我们坐下来谈。 啊， 你知道他走了以后有多大的牺牲？ 嗯， 对， 他丢弃了多少东西？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说他的责任感在什么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当时在我接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跟那个韩晶导演第一句话聊的，我们微信聊第一句话，我说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准确的把易卜生的这个剧本。是玩偶之家表达清楚， 是的， 我觉得准确是特别重要的，至于我们不要给它一定的导向性， 是的， 我们把一切东西展示出来，让观众自己去体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而且是把这两个人物还原到人的本质上来， 对， 还原到人来说， 对， 就是我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而不是一个就是有面具的，然后或者是大家这个想象中的，就是他就是一个自私的人，他就是一个那个大男子主义，然后他就是个小鸟，然后忽然觉醒了，然后就飞走了。其实就是把这些框架全都打碎，让大家看到的是从头至尾的是两个很鲜活的人在舞台上生活，他们遇到了事情，他们的选择，然后继而导致了他们两个人的破裂和他们的命运的改变，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两个人的脸谱化挺明显的。娜拉就是一个勇敢的女人，走出自己婚姻的枷锁，感觉不幸的婚姻好像看起来好像是不幸的婚姻，我就走了，我去自己闯荡我的事业去了，我去，因为她身边还是有一个成功女性给她做一个典范的嘛，所以她的未来可能还是有预期的。而作为这个海尔曼来讲，就是一渣男，对吧？就是一渣男，就是你看， 但是你要是说他渣男，我是坚持。 但是我说的是，在大多数的可能观众或者说不太了解这部剧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他就是渣男，他因为他就是一个反面的角色，然后呢就会觉得，你看怎么能这样呢？我们的女主角为了你去借的钱， 对， 自己借的，你看现在我公套房子多累，我借钱给你看病，把你治好了，竟然你会在意这些地位，在意我去影响你的声誉，所以这个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你脸谱化很明显嘛，就跟过去我们看一些剧的时候，坏人好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是， 但是我觉得您刚刚也说了，这一次我们要回归最原始的，把所有的角色都做成原来的人是什么样的，从人出发，我想问问两位主演，那你们怎么去理解你们的这个角色，怎么作为人的角色，你们是怎么理解的？ 耳帽先说。 耳帽先说。 耳帽 都有昵称了， 叫托法 托法，还有小名叫托法， 诺拉经常叫， 他比较亲切的托法。 实际上要这样说的话，我们首先来拿事儿来摆，我觉得就得说事儿，对不对？你海尔茂这就是自从结婚以后就为家里一切付出，把自己累病了，累病了，甚至于有生命的危险，对不对？但是诺拉那时候他们是非常相爱的， 对， 非常相爱的，他们俩爱的我觉得不比现在所有年轻人要弱， 是的， 很强烈， 甜度很高。 诺拉能够冒那么大的风险，来为她丈夫治病，这说明这两个人爱 爱之深， 是、 嗯、啊。那么这一切他隐瞒下来，那么海尔茂就说他是为自己的家庭付出一切的人， 嗯， 对不对、 嗯、 那么后来有了孩子，后来跟那个诺拉之间八年的时间没吵过架， 嗯， 没红过脸， 对、嗯、 就是因为有一次诺拉跟他提出来要借钱， 对、 嗯、 他差一点发火，但是没有发火， 对 对， 你看这都是很明显的事实， 是的。 那么只有什么呢，只有就是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在舞台上呈现这三天的时候，第一天他们依然是 挺 就是为了、 嗯、 为了这个新的生活、 嗯、 你看这个新的生活完全是海尔茂一步一步 是的是 的，这个人我就觉得我很敬他， 嗯， 你看从他话里边就说，从大学的时候这个人就非常自律， 嗯， 是个非常严谨的人， 嗯， 社会上是离不了这样的人的、 嗯、 尤其离不了这样的男人， 没错， 对不对？所以说一直他一步过来，一步一步走过来，那么就是到了、 嗯、 就是事发的头一天，他们还是一直非常相亲相爱， 嗯， 只要没有触碰到那个底线，但是诺拉试图要触碰到这个底线，试图要把事情告诉他的时候，他一句话就把这个东西把这件事情截断了，就说你不要再考虑这个问题， 嗯， 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信誉，涉及到法律、 嗯、 涉及到社会， 嗯， 涉及到我们个人的地位，我没有了地位，我们还有这个现在的 我们还有生活吗、 嗯、没有呢， 对， 所以说他一切一切都在为自己营造这个完美的家庭，营造完美的人生， 嗯， 而创造一切、 嗯、 我就觉得海尔茂这个人是完美的， 有责任有担当的， 对， 是的， 他是完美 的，绝对 的， 他其实也是为了这个家， 是的， 也是为了诺拉， 他一切一切的，因为他太爱诺拉， 对， 嗯， 他把他捧成小鸟，就是他们俩有一个就是最自然的，我们就是男人在外边打拼，女人在家里小鸟依人， 嗯， 对不对， 对， 就两个人都坐在自己特别合适的位置上，所以他们的家一直营造的非常好，氛围非常好， 嗯， 所以说我开头我就说，首先我坚决反对，就是把海尔茂拿出来摔打， 对， 成就诺拉， 是的， 是， 对， 我支持黄涛老师。那我们，因为有的好男人啊， 嗯、 他干了100件好事， 嗯， 人家觉得是应该的，他就有一次选择上稍微犹豫了一下，错误了一下。就说哎呦，这人怎么是个渣男，怎么能是这样的呢？ 我觉得你这个例子举得真很好， 是不是好多那特坏的人， 嗯， 男孩干了一件好事都说哎呦，浪子回头金不换， 你看 凭什么，对不对，我们这些好人 思路一下出来， 是不是 真的是接受不了，是吧， 对，所以我觉得要改观， 对，所以说这次呢咱们排演的过程呢也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而没有片面的从比如说丈夫的角度或者男性的角度出发， 嗯、 那 谁好谁坏？ 对， 没有、 嗯， 对对对， 自己去评判，自己去看， 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说，一定要把事实摆给观众看，让他们自己去选择，自己决定。 嗯、 我们不给他们导向性， 对 对， 坚决不给， 是的， 给了就是我们的失误，我就觉得， 嗯， 让大家去思考， 对对对对对， 让大家去思考， 嗯。 哎呀，我们时间不多了，本来还想听听孙倩老师从诺拉的角度去阐述一下自己塑造这个角色的一些感受。这么着，我们下一节继续来分享，好不好？ 好的， 导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轮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 好，我们的演出时间呢是从明天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5号啊，因为之前我们已经演了一周了， 这已经算第二轮了， 对对对，算第二周了。然后我们的演出地点呢就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首都剧场， 嗯， 希望大家有时间来我们剧院观看我们的玩偶之家。 好的，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人艺话剧玩偶之家，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哦。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0。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就这么定了，愉快的决定了，你觉得怎么样？ 那是真不会词儿。 刚才 我觉得这个建议挺好的， 对吧？ 词儿是真不熟了。 孙谦老师不是还说吗？那咱俩演 得 了，是吧？ 那就太荣幸了，真的是太荣幸了。 你有多久没演了？ 12年了。 哎呦哎呦， 共离开舞台的时间是一样 一样的。 这个哎呦，真是巧合！哎呦， 就是大学毕业了之后，就再也没有碰过这个东西了，而且是当时在大学最闲的时候。就拍这个话剧，而且排了第一部之后，我们就觉得，哎呦，好有意思啊，这个东西，我们就开始接着排，排到第二部，结果排了这一部之后，演了3场，我们就毕业了。 嗯， 之后 我倒觉得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跟那个孙倩沟通一下，讨论一下， 是吗？ 啊，对， 你有对手戏吗？ 站在海尔帽的位置， 站在海尔帽的位置， 你可 以问问诺拉， 沟通一下，真的，真的， 哎，真的，你有什么问题？弄明白的，当年没想明白的，当时你觉得演的还有遗憾，都说表演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当时年轻，不明白的有很多。 现在 结 了问太多， 结婚结了这么久了 啊， 我渐渐的已经明白了。 哦 啊，但是如果我要对我12前的那个诺拉说，说如果再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一定会说你留下吧，我还是爱你的。 就是他 一定会对他 推门走的那一刻， 而且我现在如果作为我来讲，我要是海尔帽的话，我一定先自己沉浸一会儿，想想自己的路应该怎么走，然后就去把他追回来。 一推门，哎，人不见了， 再跟他谈一次恋爱。 哎， 不是，你说了这话，当你说了这话以后，他依然没听，他依然走了呢，你会怎么办？ 那我就再追求他一次嘛，苦苦追求嘛。 那是后边，他摔门之后，当然我们这次也不是说摔门，他是自然关上门走的， 就走了。 我觉得诺拉他这个走还是应该是 我的态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特别一个平和的心态走的。 明白了 啊，对对，他不是说气愤而走，他那个气没有那么大。 那我不看好您这一版的诺拉可以回来。因为哀莫大于心死，真的。 我们那个是真的在气头上。 那你就听听孙倩的想法。 对 对对对， 我就觉得你得听听我。 行行行， 主演的说。 孙倩，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角色？ 我看见诺拉这个角色，其实一开始我不是很理解他，我不明白，如果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是一个新手妈妈，我不明白，也不能理解一个女人在有3个孩子，而且她真的在这部戏里面字里行间，她是非常的爱自己的孩子的。 当然， 当她的这个债主第一次，来逼迫她的时候，对，把这个灾难展现在她面前的时候，她最先想到的就是孩子。所以他最惆怅的就是孩子，我有3个孩子，我怎么办？他最焦虑的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后来我逐渐的演完，就是3幕都演完，然后一遍一遍再重新演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其实就是为爱而走。可能这个爱里，对，有很大一部分成分是母爱。就是他突然觉得，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如果像我现在这个样子，一个。在家里没有独立性的，然后依附于自己的丈夫，然后又很懦弱，就是你明明自己其实可以做事情的，因为他通过8年的时间不断的还债，而且没有出现问题，说明他的能力是很 OK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他的智商也是够在线的， 至少做会计没问题。 诺拉出走，他一定是有能力生活， 养活自己， 对， 是的，是的， 所以他会认为自己是有这个能力做一个非常独立的很自强的这样的一个母亲，给孩子一个最好的引导的，但他却没有这样选择，一直做了一个很失败的妈妈。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差劲，所以他有一部分离开的原因，我认为他离开的原因有好几部分，一部分是对丈夫的一些失望，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对自己，他太需要梳理自己了。他从原生家庭上开始，他的父亲的教育就不太对。对，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不允许这个孩子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是的， 所以他明明是一个内心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很要强的女孩子，但是她一直都没有。她这个小女 压制着， 她对她一直被压制着，她一直活成了一个小女人，但她实际上她从骨子里是一个大女人。所以从她的原生家庭上来说，她就一直是一个没有长成参天大树的这样一个种子。在那一刻，她最后的那一刻，她一直在想的问题是，她需要重新 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去梳理自己的人生，去重新找到自己的这个方向，并不一定真的要破裂，让这个家庭破裂，但她太需要安静了，她太需要现在离开自己的丈夫，离开一个支柱，去让自己重新活成自己应该有的那个样子。另外对于她的这个孩子们也是这样的，不能用这种方式继续和自己的孩子继续相处了，这样的话他会把他自己的孩子也带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一定是这样认为。所以在他的这个字里行间的这个台词里其实有所体现，就是我不配教育我的孩子，以我现在这个样子。 他说的那句话绝对不是气话， 不是 因为海尔茂那个说你根本就不配，说你不许再去看孩子。 对， 其实不是气话，而是他真正的认知到了 反思。 是的，是的。包括他最后走的时候，他依然在跟海尔茂交代孩子的时候也会说。 所以说倩倩刚才说了很多，就是其实诺拉他的这个，我们也叫诺拉的觉醒， 对吧？但是他这个觉醒不仅仅是说他只是认识到了海尔茂的一个真实的面目，说海尔茂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他真正觉醒是觉醒到自己身上，他是对自我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调整。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我们这一次在创牌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关注的一点，就是也是能引起，就是引起我们的思考，我觉得进而也可以引起这个观众的思考和共鸣。 明白。所以他不再， 他要出走是带着很大的责任的， 对， 他要放弃很多东西， 是的， 而且 艰难的一件事。 对，就像我们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诺拉的出走，其实就是咱们在排练场经常说的，就是诺拉的出走绝对是一个希望， 他是一个 非常是向好的地方发展的一个希望。 对， 他出去，你看刚才那个倩倩也说了很多，他对于孩子的这种爱，其实他对于这个对于丈夫的爱同样是这样。他只是我来出走，我来离开，我的这个选择是为了更好的让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发展。只不过在当时在那个时刻，我选择了出走这样的一个方式和一个方法。绝对不是一个结束。 所以我一直认为他是一定会回来的。当他活成了自己应该有的样子的时候，他会回来的。对，回来继续这个家庭和继续对这三个孩子的这个母爱的这个责任。 其实诺拉出走啊，这个段落在全剧《玩偶之家》全剧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甚至这个转折是在现代戏剧史当中都占有很重要的一个位置的。那么之前有很多很多的版本，那很多的演员包括导演都对这个段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处理。那咱们剧组比如韩导包括诺拉扮演者孙倩，你是怎么来处理这一个段的诺拉出走？ 你这挺好，直接问到最后了。 这是最关键的。 我摔完门想，哎呀，今天的演出结束了。 他是想先问，最后慢慢往前推。 其实这个保证是，如果说排玩偶之家的话，大家都会把这个就是这个重彩，重墨的一笔放在这个最后诺拉出走的那个地方。但是其实呢，在我们的，我觉得在排练的整个过程当中吧，我没有设想说最后诺拉出走的时候他在我们的这个舞台调度上啊，或者是怎样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强调的一个感觉的东西，而是说我们从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我们一直的重点是放在我们得让观众看明白诺拉为什么要走。最后因为现在观众来到剧场看戏，如果说是很多的人应该都知道最后的结果 是 什么， 是的， 但是我们更看重的就是我们要往前推，要看到诺拉从哪一个点开始他决定要走了， 对， 他为什么会选择走， 对， 来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个是我们在这次排练过程中更重要的。然后最后呢，当然我们最后比如说在视觉上调度上面，也是诺拉先给完戒指，然后放自己家里的钥匙，然后他向后走到的时候海尔茂又上去拦住他，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跟海尔茂非常礼貌非常客气地说了一句再见海尔茂先生，就是他的称呼就完全都变了。 对，这一点就是那个倩倩就处理得特别好，就是她到了门口的时候那种隐忍，就是把自己这个那种情绪压制下去，再见哈尔茂先生。他踏上他们家，就我们舞台上是有一步台阶的，踏上那个台阶的时候停住，转身环视了一下这个家，然后直接转身出门。就像刚才洪涛老师也提到了，我们不是那个门声，我们没有做一个特别的一个处理，我只是让我们的音响老师在最后的时候稍稍加了一点点混响。就这是想在 心里， 想在心里， 因为那个时候心已经空了。 是的，想在心里面的， 就离得太远了，就感觉好像很近的人突然走了。 是的， 对， 就是这个只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东西吧。但是没有做得很夸张，只是一个诺拉关上了这个门，做了一个决定而已。 因为这个剧从应该我没记错是1879年的时候是第一次公映的时候，公演的时候， 是他1879年他写完的，然后写完两周之后就在挪威就开始首演了。 然后80年就也演，然后那个时候就好像就 欧洲各国就开始演， 对， 然后之后到美国， 对， 然后一直演，从那个时候开始，你想100多年前我们都知道这部剧的结果是什么， 对。 但是一直到现在还在不断的，可能我觉得从现实上来讲，从舞台上来讲，还在重复着这样的故事，可能真的是有。而且刚刚您说到了，就是我展现的可能不仅仅是对丈夫的一种责备， 对， 而是一种自省。过去可能是摇旗呐喊说啊，女人终于 要 独立了， 对， 怎么怎么样， 男女要平等。 对，现在可能是让男人和女人都要静下心来去看一看自己，这个可能 是 清醒的来看， 对，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版本里面，诺拉出走，她走出这个门不是我们最后一个动作，我们最后的动作是海尔茂。就是在诺拉关门之后，然后海尔茂又独自回到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打点儿，就是我们的结尾，真正的落在是落在海尔茂身上的。 哦，您是 思考什么叫做 真正的夫妻？ 不是思考什么叫做这个 奇迹中的奇迹， 就是奇迹中的奇迹，实际属于就是易卜生的奇迹中的奇迹。奇迹，就是他在很多版本上也有很多的沿用。奇迹，实际就是奇迹，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在诺拉嘴里经常会出现，就是我希望奇迹出现，我不希望奇迹出现，我希望我能够为我这个奇迹而牺牲我自己。因为这个奇迹什么？这个奇迹，有可能就是海尔茂要替代他承担一切责任。说奇迹，他。泛的指很多很多，可以指任何事情。那么海尔茂就是对于做一个真正的夫妻如何成为奇迹中的奇迹，他是思考当下是思考不明白的。思考不明白的，就是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对， 是会惹得诺拉要离开这个家。诺拉能够因为什么事情而重新认识海尔茂，他们到底是什么样？我觉得有一个评论，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说，你看，就是说我觉得我很赞同的，就是女人的本能，它是指啊，女人的本能是保护家和后代，男人的本能是保护自己繁衍家人与后代的能力。它是男人和女人处理事情的方式有天然的不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符合人类的动物性。但是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发现了道德和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约束人类的动物性。为了获取公众的信任，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就必须爱惜自己的名誉，这就是海尔茂做人的底线。作为女人来讲，女人把她会用爱付诸一切的。他用爱来取代一切的。那么他知道海尔茂这个人会为一切事情来为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来承担的。那么他为了不让海尔茂，他为了保护海尔茂而决定过自己要自杀的。这个决定是很 是的， 很强大的力量来才能决定出来的。所以说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心里都会起那个鸡皮疙瘩的。就这个女人，就是爱海尔茂，爱这个家庭，爱至深。她是可以牺牲自己生命的。 其实我们在排这个戏的时候，这不是说诺拉出走就不负责任，那个海尔默就是一个、嗯、就是冷面一个那个什么就是独权的那么一个家伙，不是的，他真的在写人的事儿。 嗯， 所以我们这一版就特别想把人家这个易卜生先生的这个剧能够真真切切的一点一滴的反映给观众。 嗯嗯， 我们不带任何评判色彩的， 嗯， 给予大家，让大家自己去感受。 嗯， 我就觉得这个感受最后出来的声音越多，我觉得大家越能看明白这个问题。 嗯嗯， 那我也相信这是一版非常具有人艺特点的和风格的一版《玩偶之家》。那能不能有机会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领略一下《玩偶之家》的风采呢？两位主演孙琦老师还有我们的海涛老师、洪涛老师，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来一小段？ 哎，我刚才我没说嘛，我就突然发现让那个谁跟那个 您这提议不成立，我又没词儿。您要给我本儿，我可以试试，是吧？这是我的荣幸啊！但是 我是来拆台的， 但是我你没词儿，而且我觉得大家可能更想听到的还是您俩 原汁原味的。嗯 嗯，那让导演给我们选择一段吧。 没事，让倩倩选吧。 嗯，一会儿让倩倩选，倩倩夺门而出。我不做了， 他就说 是不是？ 就他就会选择最后一句话，再见，海尔默，关门走了。 哎，真的，刚刚那一句您说出来的时候，我的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嗯、 就跟我十几年前演的是一模一样的、 嗯。 一开始什么心动的感觉都没有，就是他说再见了，海尔默先生。我觉得真的，就是他一走，门一关，就真的把心就带走了， 对， 整个心全空了， 对。 对，真的，就现在还有，还你看我汗毛还是立着。 这说明你拍过这个戏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就是在所有人的概念当中， 嗯、 就是你想一百多年以前大家都知道的是什么，知道的概念就是挪拉出走， 嗯， 而不知道他如何出走，他真正 的更深入的去挖掘哈。 对对对， 就是我们真正投入到这里边以后，就感觉他的原因是很多的，他不说。 嗯， 一个点两个点就能就是推着他走的， 是的， 他有多大的责任，他有多大的难处能给我一句话两句话把他推走了， 是 不可能的， 是的， 嗯， 是的， 所以真是很难的一个决定， 而且如此恩爱的两个人， 嗯， 还是韩导来决定， 导演来选， 导演决定， 导演来选， 哎呀，说来说去也乐到我的，要不然就是最后那一点好不好，就是最后那个就是在 还戒指交代孩子吗？ 你能告诉我，你能告诉我为什么 对 你我是做了什么你不爱我了吗？ 啊、哦，对 那个意思。 哎，我觉得这一段你觉得 可以吗？ 但是那段都是我的词儿，对，对耳帽来说好不公平、啊。 不是我 我 觉得 我觉得咱们还有那个就是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的那个会比较好， 前面 再往前走 吧，那就往前、 嗯， 就是他一出来你坐下那个，我们把总账算一算，是从这儿开始吗？ 嗯，总账算一算， 嗯， 后面吧， 后面， 对，我们把总账算一算，然后我说了我，其实在我的这个原生家庭当中，一直都是被我父亲所指挥， 行， 再来我们这个家庭又是被我的先生指挥， 行， 后来说到我， 那就从 后来说到这个，嗯。我们现在这个家庭其实从来都不谈正经事儿，就没有从来没有把我当做一个正经的人来看待， 嗯。 那就咱们 对对，因为我就对就是这一段，因为我觉得这一段吧，能够说出两个人的他们俩的位置，所考虑的视角是能说出来， 他们俩正经对话， 对，好， 对， 那就从这个后面来，对， 就从那个你拎箱子以后，我们坐下，你说坐下开始吧， 但那三段都是我的词儿，就是您的词儿很少，我觉得再往后。就是我说完我在我家庭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完全不是一个正经的，不谈正经事儿。您说那个，但你说的这都有道理，但是这些事儿都过去了，以后咱们是受教育的时候， 从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你一句我一句的， 好好好，那我们就来听听李洪涛老师和孙琦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人艺话剧《玩偶之家》的片段，来， 诺拉。刚才你说的这些话呀，虽然是有点夸张，有点过火，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以后不会了，玩的时候过去了，我们从现在起就是受教育的时候。 受教育？ 嗯， 谁受教育？我还是孩子们？ 当然是你跟孩子们，宝贝儿。 可是你并不配教育我怎么样做个好妻子。 你怎么能对我这样说话呢？你， 我也不配教育我的孩子们。要想教育他们，首先得教育我自己。可你也不配教育我，所以我得自己来。所以我得离开你。 你说什么？ 要想了解我自己，我必须一个人过日子，所以我必须要离开你。托法，我这就走。克斯蒂娜会留我过夜的。 诺拉，你疯了吗？我不让你走，你不能走。 你不让我走也没有用，我只带走我自己的东西，你的东西我一样都不会带走，而且今天不会带走，以后也不会带走。 你不会真的疯了吧？ 明天我就回老家，在那儿找点事儿也许是容易的。 可是诺拉，你根本没有做事的经验。 是的，所以我想要努力的去学。 哦，就这样抛弃了你的家，抛弃了你的丈夫，抛弃了你的孩子。 对。 就不怕别人说什么吗？ 我现在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只知道我自己必须这么做。 不是，你太荒唐了，你就把你最神圣的责任丢下不管了。 你说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 不是，这还用我说吗？当然是你的丈夫和你的孩子是你最神圣的责任啊。 对。可我还有同样神圣的责任。 没有的事儿，你还有什么责任？ 我说的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 你首先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妻子。 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和你一样的人。 每天到这儿会有掌声的。 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谢谢洪涛老师还有孙倩老师，太精彩，他们俩完全进入到了角色当中，让我们看到了针锋相对的一对夫妻对于这份情感的独白。 嗯， 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也就交给我们的韩导吧，好不好？那对对对，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一起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可以走进剧场关注咱们的这部仁义版的玩偶之家，好不好？ 好。 嗯 啊，这个我们这一版的玩偶之家呢会演出到8月5号，是由我们的孙倩还有李洪涛老师共同来演绎的。嗯，这一次呢我们相信我们的玩偶之家会带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一起来体会经典，一起来探寻有关人的真实、人的选择、人的命运。经典永远不过时。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欢迎大家来到首都剧场观看我们的玩偶之家。 嗯，特别的好，真的，每个人都应该从这部剧当中不仅看到自己现在的生活，未来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问一问自己未来想要什么，该过成什么样的样子。 对， 好的， 这是最重要的。 再次感谢三位老师，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 谢孙倩李洪涛老师，谢谢谢 谢。 好，那今晚的演艺群会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 我是夏明，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听听糖耳朵。 巨古今，夏日飞扬。北京文艺广播与国家大剧院共同推出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主题宣传活动。 Et tu es parti, fragile vers l'au-delà, et je reste malhabile face à toi. C'est tout le monde, mais c'est tout le monde entend ça, t'entends comme ça sonne mal. Somebody told me that I did not belong there. 参与沙龙，共话戏剧。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和名家大师共赴夏日派对。 文学巨擘莎士比亚最后一作《叩问宽恕、和解、仁爱与自由》，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暴风雨》，濮存昕领衔戏剧演员队，8月9日至15日震撼上演，订票6655000。 美朝詹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朝 ，Merkle。